从始至终，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从奶奶身上移开。他希望奶奶只是累了、困了，休息一会儿就好。他希望奶奶还能够拄着拐杖、驼着背，不停地唠叨他。他想等奶奶醒来以后，去帮奶奶做更多的事儿。他还没有学会懂事，没有学会照顾奶奶。 是啊，奶奶一会儿会醒来吗？ 塞纳小声问着艾芬，他害怕吵醒奶奶。 是啊，奶奶会醒吗？ 奶奶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问着，但声音都很小，都怕把熟睡中的老人吵醒。艾芬看着大家，微笑着说： 你们放心吧，奶奶一定会醒，但时间会很长。 老师，您都知道些什么？能告诉我吗？ 对呀，老师，给我们讲讲吧。正好村长他们还没来呢。 您为什么说奶奶她很长时间才能醒啊？ 莹吉的一句话显然问到了大家的心里。突然间谁都不出声了，静静地看着艾芬。 哎，事已至此，我就跟你们说说。 艾芬停顿了一下，看了看熟睡中的奶奶，老人的脸上仍然带着微笑，那笑容中充满了满足感，仿佛是完成了一件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，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了一样。艾芬又看了看莹吉，说道： 孩子，你的奶奶能力非常强，但是她老人家身上其实没有一点武功。 什么？ 没有武功？ 没有武功，怎么可以打败那么强大的黑衣人呢？ 老师，您是不是在开玩笑啊？ 这，怎么可能啊？我怕，老师您是不是伤得太重糊涂了？ 我也觉得，奶奶是没有武功的。奶奶和我生活了那么多年，要是有武功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可奶奶是怎么打倒黑衣人的呢？ 说着，莹吉的目光又转向了艾芬，大家又都安静了下来，静静地听艾芬说下去。 你奶奶确实没有武功，但她身上却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神奇的力量。那力量很强大，强大到没有人看得明白，说得清楚，只知道这世上只有少数人才能有，那力量强大到无人敢提及。 老师，可是奶奶平时连木盆都端不起来啊。 这力量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普通的人族、兽族的力气，而是一种能力，是一种至今所有人都捉摸不透的力量。 是不是那天杨长老说的自然之力？ 你的猜想很大胆，但自然之力是借助于原力种子选择的结果。但奶奶身上的力量不同于这种，那力量更强大，也更加的捉摸不定。 啊！ 几个人不约而同的一声惊叹，他们从没有听过和看过有这样力量的人。 这是咱们村的一个秘密，只有我和你们的父母几个人知道。这种力量在人族和兽族中存在的比例是几万分之一，也有可能更少。知道你奶奶使用了这种力量，我才敢相信能力是存在的。奶奶她老人家因为不会武功，所以能够击出那一下，身体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和损害，因此会出现体力严重透支，才会昏睡不醒。所以奶奶只能打出一招。 一招？ 对，只有一招。如果一击不中，奶奶挡不住任何形式的攻击，生命就会出现危险。

时光流转， 我愁湖边走，啊，春光满枝头，花儿含羞笑，滴水也温柔。莫愁女前留个人，江山秀美 出藏。